一听你就会知道。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呢一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伟基陪住你。 那些年，张伟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先讲一讲今日的天气情况先。而家的温度就是摄氏20度，相对湿度呢 91%。而今日呢香港的最高的气温呢会是大约22度，会吹和缓偏东风，而展望呢听日呢是会沿岸有雾，亦都会有几阵的骤雨。下个星期初至中期早上呢是稍凉的。另外呢有一个靶场的消息呢想同大家讲讲先，就是今日的朝早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嘅。47名參與或者係發起舊年嘅民主派初選嘅人士就被控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咧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歷經4日30多小時去處理程序之後啦，總裁判官蘇偉德咧尋晚喺7点几就批准其中15名人士保釋，其餘咧30多名被告咧係繼續還押，到5月31号再聆訊嘅。不過咧，律政司隨即就住15人的保釋決定提出覆核，因此咧，該15名人士仍然係繼續還押嘅。嗱，15名原本係獲得準保釋的被告就包括咗楊雪瑩、鄭達雄、何啟明、劉偉聰、譚文豪、黃碧雲、郭家麒等等嘅。啊，佢哋嘅保釋條件咧係介乎3万到100万嘅保釋金同人事擔保，唔可以透過電子及公共平台直接或間接發表或作出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言論和行為，不得參與各級的選舉，不得聯絡外國官員和議員等，亦都不得離港，要交出旅遊證件和 BNO， 並且遵守宵禁令。其餘的保釋被拒的被告啦，法官咧就话法庭系冇充足理由相信佢哋唔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此外啦，今次咧嘅提堂同埋保释聆讯啦，嗰个安排咧亦都系受到各界嘅关注嘅。由于咧一次过系要处理47人嘅保释嘅申请啦，法庭咧系连续咧几日嘅审理。而法官咧，亦都曾經咧開庭去到凌晨嘅時間，休庭幾個小時咧，又再繼續開庭啦。有被告人嘅法律代表就指啦，自己同埋被告咧都缺乏休息啊，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嘅被告咧喺庭上不適或者係暈倒，需要送院嘅。而亦都咧亦話被告咧係連續幾日啦冇衣服去替換或者係梳洗，因此咧有意見就質疑呢個安排咧對控辯雙方都唔公平，違反公平審訊原則。咁此外咧，辯方嘅法律代表咧，亦都要求喺今次嘅案件之中咧，剔除刑事诉讼程序条例对于传媒报道保释聆讯嘅限制。不过咧，就被总裁判官咧苏慧德拒绝嘅。今次咧嘅案件啦，备受国方嘅关注啦。咁我哋亦都请嚟法律界嘅人士咧，同我哋去解解当中嘅一啲法律问题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嘅。汤家华，你好，早晨。 燕平早晨， 系嗱，首先咧就想问问啦，即系可能大多数都人都会问啦，就系点解今次案件之中咧有15名人士咧就获得保释，但系咧其他人就唔得。咁但系如果睇翻佢哋咧，有啲人咧就有签署到嗰份嘅声明嘅，但系有啲人又冇。咁究竟你点样理解当初总裁判官去嘅裁决嘅决定嘅理由咧？ 对唔住，呢个问题我真系答唔到。我因為直至到即係裁判官佢俾個書面嘅判決，將佢嘅理由寫出嚟咧，我諗外人比較難去揣測嘅。加上而家 進入司法程序，我諗比較難去評論或者討論咧，邊啲人應該係獲得保釋，邊啲人係唔應該獲得保釋。我只係講一句咧，就係根據即係終審庭嘅判決咧，法庭嘅取向咧，應該係先考慮有冇證據證明咧，係令到法官係信服咧，係被告唔會干犯任何危害國家嘅行為。但留意咧，講嘅係話唔會干犯國家安全嘅行為，就唔係話重犯嗰一件案嘅控罪。咁所以嗰個要求係相當高嘅，相當高。咁法官一定要有足夠理由認為呢個被告唔會干犯國家安全咧，至去考慮應該有啲咩保釋條件，就唔係咧用一啲保釋條件去幫補或者係去改變有冇可能干犯國家安全行為嘅可能性。咁呢個分別係即係相當含蓄。亦都唔係一般人容易掌握嘅，咁所以喺呢方面究竟個官判得啱啊唔啱咧？我諗而家都係討論都係言之尚早啊。不過我即係留意到就律政司隨即就話要上訴啦。咁到上訴嘅時候，我諗大家會比較即係明瞭一啲，究竟嗰、那個即係法官係有正確引用到終審庭嘅判決啦，定話冇？ 咁但係另外關於嗰個保釋條件咧，即係原本啊俾咗嗰十五名被告嘅保釋條件咧，入邊有一啲嘅內容都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做少少嘅解釋咧？ 我可以咁講咧，我留意到咧，主要係針對兩方面，一方面就當然有關選舉嘅問題啦，因為今次嘅即係指控干預干犯國安法嘅行為係透過選舉。咁所以咧，就我留意到嗰個保釋條件裏邊咧，係針對被告人唔可以參與選舉啦。咁呢個我係可以理解嘅。其餘嗰啲咧，就似乎係針對勾結外國勢力啊，即係唔可以同外國嘅人士或者發表言論啊咁。咁我覺得主要係呢兩方面嘅。 咁但係其實咁保釋條件入面咧，即係亦都有一項咧，就係話佢哋唔可以咧直接或者間接用任何方式作出發放或者轉載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嘅言論，任何根據佢嘅性質可構成違反國安法或香港法例中咧維護國家安全嘅罪行嘅言論。咁可能有啲人就會問咧，咁究竟乜嘢叫做可構成違反國安法咧？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都未有一個切實嘅案例。 我諗其實我比較容易理解呢方面嘅要求，我相信呢個要求就係唔好散播一啲即係分裂國家啊或者顛覆國家嘅言論啦。我覺得主要都係呢兩方面嘅。咁即係只要唔會涉及即係分裂國家或者顛覆政權嘅主張或者言論咧，我相信呢啲被告發表其他言論係完全係冇問題嘅。 但是分裂國家或者顛覆國家言論的定義呢，其實到現在為止清不清晰呢？ 我覺得很清晰的，普通人一講就明白了。即係你唔好話要即係拉到一國兩制啊，唔好港獨啊、自決啊，或者係要即係就係將整個政府拉下台啊。我諗即係唔係講緊呢啲嘢咧，就大家都知道同國家安全有冇特別嘅關係。 程序上面咧，而家咧律政司嘅代表咧就住保釋提出复核啦。咁跟住嗰个程序会系点样嘅？ 佢哋会尽快去高院排期啦。咁呢个视乎有冇官得闲听啦。但因为嗰个今次嘅争议性比较大，公众嘅关注都系比较大。咁我希望法庭可以尽早腾出一啲时间去处理呢十五位人士保釋嘅问题。 咁但係如果律政司係得席咧，被告仲可唔可以上訴嘅咧？ 都可以嘅，佢哋當然可以一直上訴到終審庭都得嘅。咁但係就視乎嗰個上訴嘅理由係乜嘢啦。一般嚟講咧，如果你要上訴咧，必須要證明個法官係犯咗原則性嘅錯誤，或者法律上咧係錯咗，咁所以就可以上訴，但係就唔係要求上訴庭去代替原審法官嘅決定。 即係佢哋呢個嘅覆核，如果根據翻相關嘅條例，佢哋都可以 去上訴到去終審庭嘅，即係如果係高等法院裁定律政司得席嘅話， 理論上係，但必須要得到上訴庭嘅許可或者係終審庭嘅許可。 咁另外呢，就係喺今次嘅事件當中啦，即係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呢對於成個嘅案件嘅安排呢有一啲嘅睇法嘅。咁特別就係佢哋係喺2月28號就去提咗去報道啦。咁但係呢，律政司亦都喺庭上面係要求呢將個案件呢壓到去5月底嘅。咁亦都引起一啲嘅即係質疑，就係話點解如果你係未準備好嘅時候就咁快係需要嗰一批嘅人士是報道並且是要提堂呢？ 我覺得有這些意見的人可能不是太過留意一般來說即刑事案件的進行，其實這樣的情況差不多每一件刑事案件都會有的。控方的責任就是當他有這個表面證供成立的時候，他就應該盡快去提出檢控，盡快去提堂。一般來說都需要一段時間是給控方是準備呢、這個都係攜集呢、這個搜集呢個證據嘅，所有刑事案件都係咁噶啦，所以大家應該唔好忘記，一般嚟講就即係第一件事就拎去法庭度提堂。所謂提堂就係、是法官唔會接受你即係答辯嘅任何嘅申訴嘅，亦都唔需要認罪或者唔認罪。嗱，嗰段時間就正正就係入俾呢個控方係有足夠時間去搜集其他嘅證據。當然係越多被告，控方要搜集證據的時間是越長。在這件案件來說，我們講的是40幾個被告呢，控方要拿幾個月時間去準備呢，是一點都不出奇。 但今次的案件會不會跟其他的刑事案件呢有一些差異呢？最主要就是因為在國安法被控告的被告呢，其實基本上他們的保釋的門檻是相當之高的。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控方係未準備好嘅時候，又要將佢哋去提堂提訊，而嗰一班嘅被告咧，亦都有可能係極高嘅機會咧，係唔能夠獲得保釋。咁呢個嘅處理又係咪一個合理咧？ 呢個無可避免嘅，但係正如我所講啦，控方有機會去即係如果有足夠嘅表面證供去提出檢控咧，佢係唔可以拖延嘅。因為老實講，如果你拖延嘅話，又有啲咩風有人聞風而遁，咁要責任邊個負咧？咁或者佢更加去做一啲進一步干犯國家安全行為嘅事，咁啊邊個要負起責任咧？咁呢方面大家要明白咧，就法律係希望盡量攞到一個合理嘅平衡。我覺得喺呢件案件嚟講，我唔覺得控方要攞幾個月時間去準備，又有啲咩特別同其他刑事案件有唔同嘅地方。 在個案件的管理上面，由於一次過是要處理47名的人士，所以法院都連續是審理了真好幾日。當中也有一些被告是在即衣服上面沒得更替，又或者沒得梳洗。案件管理上面你覺得有沒有問題呢？ 這個亦都是不幸，但也都可能是無可避免。 我聽到很多聲音就覺得說對被告不公平，咁我對法官點樣咧？個法官係仲辛苦。點解咧？法官每一件案佢都要處理，被告咧未到你輪到你提出即係申請嘅時候咧，其實你冇乜嘢做，你可以休息一下，甚至乎可以黑下眼瞓。咁但係你有咁多嘅被告一齊，每一個人都想盡快提出佢自己申請保釋。咁法庭係冇辦法，只話對唔住。我今日就處理十宗，跟住嗰十宗就聽日處理，再跟住十宗就後日處理。你排到第47個被告，對唔住，下個禮拜先處理。呢個係完全法律上係不可接受，完全不可接受。咁所以你冇辦法㗎啦。你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要理解一下個制度上已經係盡量係確保各個人都有合理嘅對待。大家唔好忘記，被告係有主導權。可以申請向法官講，對不住，我要沖涼食飯，我要睡覺，不如你將我的案件押後到下個禮拜處理啦。他是有權這樣做的，法官也都有個責任去處理這樣申請的，但是沒有被告這樣做、為什麼呢？當然有很多理由啦，其中一個包括是可能他們認為 形成了咁嘅情況，可能得到社會嘅同情都唔頂，又或者佢覺得對唔住喎，我申請保釋係呢、這個極大重要，我點解要讓俾其他人呢？咁所以呢方面大家都要明白，喺某程度嚟講，主導權都喺個被告身上，或者喺佢律師團隊身上，佢哋唔去行使呢個權利，就唔好去賴咗個法官。法官係盡量希望係保證到各個被告都有公平對待。 嗯，湯國華，唔好意思，有一樣嘢想即係再都澄清翻嘅，就係、是、關於律政司咧，而家就住15名被告嘅保釋嘅決定咧，提出複核啦。咁嗱，因為頭先亦都問啦，就係、是、究竟如果律政司係得席咧，被告仲可唔可以上訴啦？咁但係如果睇翻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 H 條咧，係咪佢應該唔可以係再就住成個嘅即係上複核的申請再去做一些上訴的？ 我不是很明白，所以你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呢？ 即其實我想澄清回，究竟律政司如果他那個的複核是得席的時候，那15名的被告是不是還可以就著這個的保釋而提出上訴的呢？ 我剛才答了一個問題啦。他是可，如果他認為法官是引用了錯的法律原則，他是可以上訴的。 嗯，好。 但是他不可以說我希望上訴庭的決定和原訴庭的決定是不同，所以我上訴他就不可以這樣。 好，嗱，湯家驊，另外亦都即係不如問一問啦，另外嘅一個關於政制發展嘅問題啦。咁因為咧就係人大會議咧今日就會開幕，咁當中有一項嘅議程咧就係審理咧係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嘅決定草案嘅。咁根據而家有消息咧傳出嚟啦，就係會係將選委會咧由1200人咧增加到去1500人嘅，亦都會取消曬咧入邊同區議會相關嘅席位啦。咁除此之外咧，喺立法会入边咧，亦都会由70人增加到去90人。咁另外亦都会系取消咗超级区议会嘅议席啦。咁另外就系亦都有讲到咧，就系当中亦都会增加一啲即系同选委会相关嘅议席。呢啲就系一啲消息嚟嘅。你点睇咧？ 首先未证实嘅消息咧，我觉得评论系言之过早嘅。不过如果系中央政府系话要增加议席，唔系减少议席咧？咁比較嚟講，始終我覺得都係一件即係好事。最單獨可以令到唔同政治光譜嘅人有多啲機會進入呢個議會裏邊。因為一直以嚟咧都有好多傳聞就係話，即係中央要扼殺民主派議席嘅數量啊，或者唔俾佢哋參加選舉啊咁。咁如果係增加議席咧，咁我相信呢啲憂慮咧，可能都係某個程度嚟講係證明係不需要嘅。咁但係當然咧，到最終究竟安排點，我哋到而家都唔知道。我覺得而家作出一啲揣測唔係太過有意義。 咁但係如果根據翻而家嗰個消息咧，佢係咪真係可以擴闊到入邊嘅光譜咧？特別係立法會嘅光譜，因為本來即係嗰陣時係做一個超級區議會嘅議席咧，就係希望令到個立法會嘅選舉入邊咧嘅民意嘅代表性係更加高噶嘛。 民意代表性是高，這個是我覺得有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睇法。但是根據基本法第97条其實寫得很清楚，區議會是一個即是地區服務的諮詢架構。歷年來的特區政府容許區議會逐漸擴大他們的政治力量，直至到在議會有6席，在選舉委員會有117票，比起任何一個即係政治機構嘅勢力都係為大，呢個係咪一個正確同埋同基本法符合符合基本法精神同埋原意嘅發展咧？我相信唔同人亦都可能有唔同嘅意見。如果係話取消區議會喺議會或者係選舉委員會裏邊嘅議席嘅話咧，我希望係有一啲唔同嘅界別可以代替到啦。咁當然喺民意代表方面，可能未必是做得到，即是每個香港人都有2票。在這方面呢，其實我一直都公開又好，私下又好，我都強調我是希望呢是可以保留到香港人有1人2票這個制度。至於他怎樣去選呢，這個我都是容許社會應該有一個討論的空間。 但是不是香港社会真的可以有讨论空间呢？因为现在是由即是人大去审议这条的草案嘛，即是变了由以往香港政改的五部曲，现在就会变了一部曲了。香港社会是不是真的有讨论空间呢？ 两件事我们现在应该在讨论的。咁即係過去一個禮拜，社會亦都係不斷喺度討論。中央聽唔聽到依啲意見咧？我相信係聽到嘅。第二咧就係、是、至於你話五部曲嘅問題，呢、這個係相信喺基本法之下咧，係處理特區提出嘅一啲政改方案嘅處理方法。但係喺憲制上咧，嗰、那個憲制權力係喺人大嗰度嘅。你大家唔好忘記一國兩制或者香港特區都係人大創造出嚟。咁佢創造出到。即是一國兩制或者是香港特區自然是有權力去改變一國兩制裏面一些選舉的制度或者是特區的選舉的制度，這個是權力的問題。所以兩個問題不可以混淆去講，一方面中央是有這樣的權力，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怎樣可以做到更加妥善，這兩個是不同的問題。我亦都希望大家明白處理的方面未必是一致的。 好，唔該曬你，湯家驊傾到呢一度啊，跟住有八點半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政府发言人表示，政治体制问题属中央事权，中央有权有责修改和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特区政府尊重中央在政治体制完善方面的主导权，并会全面配合。政府表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亦属事关国家主权、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認為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決才能夠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夠有效維護，香港才能夠實現長治久安。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经过4日聆讯，法庭原先批准其中15人保释，但系控方提出复核保释决定。至于首被告戴耀廷撤销保释申请，即系案中所有人继续还押，案件押后到5月31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由家属得知结果后在庭外喊，被告家属说结果是预期之内，批评本港司法制度已经扭曲，囚车之后陆续驶出法院，警方在法院附近划出封锁线，有到场声援人士举起手机亮起灯光。新西兰在几个钟头内先后发生几次强烈地震，当局说最新一次的强度达8.1级，发出海啸警告和撤离命令。美国地质勘探局说，震央位于新西兰北岛东北面的克马德克群岛，震源深度19公里，同一区域在没几年前发生一次7.4级地震。新西兰紧急管理部门发出海啸警告，警告北岛东部沿岸部分区域的居民必须立即疏散到高地，不要留在屋企。总理阿德恩在社交专页说，希望所有人都安全，尤其是在感受到地震所有力量的北岛东岸居民。欧盟据报延长疫苗出口管制到6月底，欧盟在今年1月底提出有关措施，以回应疫苗生产商延迟向欧盟交付疫苗的举动，强调是临时计划，定于3月到期。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欢迎继续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嘅嗱，咁刚才咧八点半之前啦，就同大家倾到咧，就系十五名啊，系参与或者系组织咧民主派初选而被控咧系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嘅人士咧，咁原本咧系获得保释嘅，咁不过咧就律政司咧就住个保释决定咧提出复核啦，咁所以而家咧佢哋系要继续还押嘅，而根据相关嘅条例咧，应该咧呢一个嘅保释嘅复核咧都应该会好快地喺法庭上面處理噶啦。不過咧，究竟佢哋可唔可以再做一啲嘅上訴咧？如果係律政司嘅覆核得席嘅時候，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就係香港法例第221章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入邊嘅第9H 條咧，佢嘅寫法咧就係話，律政司司長就住區域法院法官或裁判官準予保釋嘅決定而作出嘅覆核申請咧，係不得就住法官對根據呢條條例提出嘅申請所作的決定咧，係提出上訴嘅。不過咧，亦都正如頭先咁講啦，相信咧呢件嘅案件亦都好快地會喺法院度咧係繼續處理嘅。嗱，呢個時間啦，或者我哋都就住咧今次聆訊嘅其他一啲嘅法律問題啊，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解一解釋，就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文。陳文文教授，你好，早晨。 早晨， 早晨。首先咧，我谂都想请教一下啦，就系今次喺成个案件之中咧，即系嗰个嘅案件嘅管理同埋安排上面咧，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即系连续几日咁样一次过系提讯47人，而且咧系要连续几日咁样去审理咧，其实对呢个即系辩方嚟讲咧，佢哋都提出就话几日冇梳洗咧，对于佢哋个影响都几大。你点睇今次成个嘅案件嘅管理咧？ 我谂其实唔系净系辩方咯，其实你对控方甚至对个法官都唔公平嘅。其实咁样嘅处理安排，咁而即系我哋睇到一个咁冗长嘅审讯，咁而各被告人咧系冇食饭啊，冇得梳洗啊，冇得冲凉啊，冇足够时间休息啊。咁其实我唔少香港人都问，究竟发生咗咩事咧？呢啲只会喺第三、第四届发生嘅事情，点解会喺香港我哋嘅司法制度入边出现咧？咁即系我谂系一方面當然裁判官希望盡快重速處理個保釋的申請，這個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呢，即是個安排上一定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咁尤其是你咁大量嘅被告人嘅時候，你都明知就算你開通宵，你都未必能夠處理到曬嘅時候，咁我哋係咪同時都要照顧翻被告人一啲最基本嘅人道上嘅安排呢？咁呢個其實係政府律政署或者懲教署嗰邊都係有個責任，喺警方嗰邊咧，即係保障翻被告人一啲基本嘅尊嚴。咁如果佢哋係身心疲累嘅，亦都冇充分嘅時間同律師可以提供指示啊。冇足夠嘅時間去休息嘅呢個出庭嘅時候，咁呢個其實係對大家都唔公平，亦都同嗰、那個即係、就是、影響到嗰個審訊嘅。 但係其實根據程序係咪應該控辯雙方或者係個法官都係可以去提出申請休庭，或者係去由個法官去處理一下嗰個嘅開庭嘅安排㗎？ 即法官當然絕對可以有權去處理嗰個安排啦。咁其實控辯雙方係可以提出嘅。咁但係咧，即係當然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對個即係我估係大家都可以主動啲去處理呢啲問題啦。譬如話，其實有咁多被告，你都知道，就算第一日點都處理唔到嘅，會唔會有一啲情況可以話有啲被告根本唔需要佢在場咧？可能佢個律師代表喺法庭入邊，起碼可以俾其他人可以輪流休息啦。譬如即係一啲。即係懲教署安排，譬如話，就算散庭之後，我哋見到都仲要好耐嘅時間先至去到拘留所，然之後跟住可能兩個鐘頭又要翻去法庭咁樣。咁其實呢啲即係喺一啲安排上邊，其實即係政府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呢個係咁，而即係有啲嘢都唔係法院可以，譬如話法院話對懲教署點樣處理呢啲問題，呢啲又唔係法院可以控制嘅範圍入邊咯。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希望我哋唔希望見到再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啦。作為一個即係比較完善嘅司法制度入面咧，即係出現一啲第三世界都唔會出現嘅情況咧，係令到人哋好可悲。咁亦都即係令人感覺就係話，咁即係係咪我哋一啲最基本嘅尊嚴都會冇埋咧？ 咁呢個唔應該係我哋嘅法律制度入面出現嘅嘢咯。 嗯，另外就係關於咧嗰個傳媒報導嘅限制啦，因為根據咧刑事訴訟條例嘅第九 P 啦，對於保釋嘅呢啲嘅審訊咧，其實個報導係有相當之多嘅限制嘅。基本上咧，佢淨係可以報嗰個人嘅名啦，佢嘅被控嘅罪行啦，個法官嘅名啦，法律代表嘅名啦，同埋佢嗰個結果啦，同埋佢押後到幾時同埋邊個地方咧，呢啲嘅資料嘅，其他入邊喺成個保釋聆訊入邊嘅其他嘅內容咧，就不得報。咁喺今次個案件嘅審訊當中啦，亦都見到咧有辯方嘅律師咧就話反映傳媒嘅要求嘅澄清，咁同埋咧亦都係向總裁判官咧提出咧可唔可以剔除咗九 P 條嘅限制，咁但係咧法官就即係拒絕咗啦。你點睇呢一個嘅限制？其實到而家為止係咪都真係係一個必須而且合理嘅限制咧？如果套用翻喺整體嘅刑事案件之中？ 咁但係即係如果一般嚟講咧，佢係有一個合理嘅原因嘅，咁就因為當你拒絕保釋嘅時候咧，好多時係會有一啲嘅證據啊，或者有啲嘅講法咧，可能日後咧對個被告或者對控方咧係唔公平嘅。咁呢個係點解話喺保釋嘅時候咧？一方面我哋希望法官能夠處理所有有關嘅情況啦，咁但係亦都唔希望話呢啲有關嘅情況咧係會影響到日後嗰個審訊。咁呢個對被告人咧係會唔公平嘅。咁呢個係限制保釋嘅原因嘅。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睇到就係呢個案件，尤其是國安法咧，係一個比較公眾關注嘅案件。咁法院可唔可以兩者之間盡量做到個平衡？譬如有一部分嘅嘢仍然可以作出報導或者譬如我哋睇到過往幾宗嘅國安法嘅案件嘅判詞咧，咁其實過往咧係喺保釋或者唔保釋嘅法院通常都唔會作出一個好詳細嘅判詞嘅，咁淨係即係簡單交代話俾保釋唔保釋。咁但係今次咧喺我哋睇到過往幾宗嘅案件入面，法院都盡量去解釋佢嗰個判決啊，咁只不過係可能係將一部分涉及案情入面嘅嘢，或者係涉及其他人嘅私隱嘅嘢，咁就略去嘅。咁我覺得呢方面咧，即係法院係可能可以做多啲去平衡翻，即係公眾對。尤其是呢一啲比較具政治敏感性嘅案件入邊咧，即係公眾係好關注，亦都係國際上嘅關注嘅時候，能夠盡量披露多啲嘅時候咧，係應該盡量披露多啲咯。 我如果睇翻咧，就係呢個九 P 條咧，根據律政司以往嘅解釋咧，就係話落實法改會入邊嘅報告書嘅建議咧，而去制定嘅。咁最主要就係話，如果咧係超出咗嗰個限制報導嘅範圍咧，就有可能咧會成為陪審員嘅公眾而得知。而如果咧被告咧最終係有陪審員嘅情況之下審訊咧，可能會對被告造成不利。而呢條嘅目的咧，就係要避免呢一種對被告不利嘅情況出現，亦都留意到咧喺辯方嘅法律代表咧，亦都有提到，咁喺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即係亦都咁講，就係國安法嘅審訊咧，有機會係冇陪審員嘅，咁因此咧係咪可以就住傳媒嘅報導限制有一啲嘅寬鬆嘅處理咧？你又點睇呢一個意見咧？ 其实呢个都是同翻我哋头先所讲嘅，因为你披露咗呢啲嘢之后咧，系可能会影响到被告日后获得公平审讯嗰个原因嚟嘅啫，系咁所以即系有冇陪审团咧？其实因为有陪审团，就系因为即系陪审团可能亦都会被呢啲报道系影响到，咁但系最终嗰个唔系因为佢有陪审团或者冇陪审团，而系话披露咗呢啲嘅消息或者披露咗一啲对被告不利嘅因素之后，会唔会影响到日后嗰个判决或者日后佢嘅审讯嘅公平嘅啫？咁呢度亦都唔係話案件入面所有嘢都會有呢個情況嘅出現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可以做一啲嘅平衡喺入邊，即係一般嘅案件入邊咧，我哋覺得即係呢個保障係合理嘅。咁但係譬如喺當你涉及一啲咁敏感嘅案件入邊咁而公眾亦都有好多嘅疑慮好多嘅關注嘅時候咧，能夠盡量可以公開透明嘅話咧，係應該盡量可以做，即係去做咯。 另外亦都想问一个关于香港嘅政制嘅问题啦。咁因为咧就系人大会议会今日嘅召开啦。咁其中咧有一条嘅议案咧，就系关于完善香港特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嘅呢一条嘅草案嘅。根据而家嘅消息透露啦，就会将1200人嘅选委会咧增加到1500人，亦都会取消咗系入边咧即系区议会所占嘅选委嘅席位。立法会咧就会增加到90席，部分咧会。 會係由選委會選出，亦都會取消咧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等等。咁呢啲都係消息啦。咁不過咧，今次個做法咧就係由中央去一部曲去處理咧香港嘅政制嘅發展嘅，由五部曲變做一部曲，你又點睇呢？ 你讲呢度之前咧，或者我都仲有一个担忧，关于嗰个国安法嗰度咧，就 系 我哋见到，因为即系国安法即系个改变咗我哋普通法入边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就系、是、一个假定无罪啦，所以咧系被告人咧系有被担保嘅权利喺入边嘅，咁所以过往咧担保嘅程序相对上系比较简单嘅，唔会咁长，咁但系因为佢改变咗将。本來假定你可以保釋，變為你係假定你冇得保釋啊，然之後法官要去證明或者相信咧冇足夠理由去你唔干犯國家安全嘅行為，咁將個門檻變得好高，同埋係要去支持到你唔會去做一樣嘢，咁啊相對上好難嘅。咁但係咧，即係變咗當呢個門檻係咁高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擔心有一個情況，我哋見到就話會唔會即係好多時我哋去提出檢控嘅時候咧？咁、那個目的反而就係話，總之我令到個被告人咧唔會得到保釋啊！咁無論佢日後個檢控成唔成功咧，起碼佢都韞咗佢幾個月。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咧，呢個可能係涉及一個濫用嘅權力。就算唔係濫用，亦都鼓勵咗咧，即係一啲可能係即係隨隨便便就作出起訴。譬如今次我哋都見到話，完全冇足夠嘅證據。啊！連最基本嗰個控罪都未有足夠時間去調查，我哋就已經匆匆要控告佢哋。咁而呢個同一般刑事案件唔同嘅地方，因為一般刑事案件咧，你提出檢控之後，其實被告係有得保釋嘅。呢個係一般唔會影響到嗰個調查噶嘛。咁但係當你喺國安法入邊改變咗呢個制度嘅時候咧，咁其實可能又好鼓勵到咧，大家不如我就濫暴濫控啦嚇，有你冇你告咗你先啊？咁你哋係咪都要坐咗幾個月監啦？咁呢個係絕對唔理想嘅，咁所以如果喺咁嘅情況下面，我哋係咪可以即係喺法院，我哋都即係個要求係比較嚴格，因為你涉及人身自由嘅時候，如果你冇足夠嘅證據去支持嗰個控罪，咁會唔會亦都相對等於就話法官比較容易去接受你根本就冇足夠嘅證據去支持咧？啊，佢哋唔會干犯，佢哋會干犯個安全嘅問題咯。咁而即係個保釋嗰邊咧，係可以從寬去處理咧。咁呢個我諗係值得探討嘅， 係 啊。咁至於人大嗰個咧，就啊，其實而家都越嚟越即係變得模糊啦嚇。咁、究竟即係基本法入邊嗰啲嘅規限、嗰啲程序，究竟係規限邊個嘅咧？係咪可以即係、就是、需要嘅時候就可以改變嚇？唔、需要嘅時候咧啊，就可以擺喺度。咁選舉嘅安排，咁選舉最主要點解我哋要選舉，就係、是、希望透過選舉令到候選人係可以有一個公眾嘅認受性，同埋佢哋可以代表唔同嘅民意。咁所以個問題唔在於話你嘅議席嘅多少，而係究竟你成個選舉嗰個安排，或者係能唔能夠做到一個公平公開個選舉。咁如果你參選嘅門檻越緊嘅，你個安全系數越高嘅，咁其實嗰個選舉就越變得冇意義嘅。咁變咗大家都唔再係一個公平嘅選舉嘅時候，咁你就算你增加議席也好，但係即係個市民會覺得其實我都冇得揀㗎啦，其實係咁你只能夠係選一啲即係政府已經心儀嘅人去揀嘅時候，咁呢個選舉會漸漸係會失卻咗佢嗰個認受性同埋民意代表，亦都只會令到市民對成個選舉咧會變得更加冷漠咯。 但係中央而家強調要愛國者治港嘛。 咁即係係咪就話呢啲愛國者咧喺公開嘅選舉入邊係唔會贏出，所以先至要加咁多嘅限制咧？啊，呢個係一個好諷刺嘅，原來愛國者係唔能夠去參加一個公開公平嘅選舉。啊，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即係我哋相信好多人都係愛國噶，咁愛國者應該係受到市民嘅認同，佢哋去參加直選應該係會贏嘅、哦。咁但係點解我哋係要設立咁多嘅限制，令到佢哋贏唔到嘅，即係令到啲愛國者係可以又保證佢哋可以入到去選舉咧？咁即係我諗呢個係同成個選舉本身係背道而馳咯。 好啊，唔該曬你，陳文敏教授，麻煩曬。陳文敏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嘅。不如咧嚟到呢一度啦，我哋又轉一轉另外嘅一個議題啦，就係、是美國嘅傳統基金會咧，尋日公布咗最新一份咧經濟自由度排名嘅。咁但係今次咧，香港同澳門咧就被剔出即係一個獨立排名之外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過去嗰二十幾年咧，香港嘅排位咧。 都是榜首，咁舊年咧就跌到去第二啦。咁究竟呢一個嘅排名榜啊，對於整體嘅香港嘅情況會有啲乜嘢嘅影響？會唔會影響到外界對於香港嘅印象咧？咁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美國克林遜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嘅，徐家健你好。 系主持，早晨你好。 首先想问一问，就是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呢，它是根据什么东西去做排名的？ 它会根据一些，譬如说它的税率啊，主要是税率，政府使多少钱啊，算 GDP 多少啊，那有一堆去条件，一堆计量去做这个排名的。但其实很多人都反映不到的。例如2004年的时候呢，那张常写过一篇文章呢，就在批评这个 ,exactly 就批评这个指数，就说他譬如说讲到说香港其实有好多規管啊，譬如話的士行業啊，又或者係醫生啊咁樣，即好多都攞牌照，咁都會造成有壟斷嘅現象，咁佢又睇唔到，因為呢個比較困難嘅，譬如好多 regulation 啦，規管咧都係比較難量化嘅，咁所以另外一方面，當年中國貿易好犀利啊，即係喺過去嗰幾十年都好有進度啊，即係喺個對外經濟自由嗰方面，咁但係個排名一路都好低嘅咯。咁所以其實呢個排名呢，首先喺學術界呢就唔係得到太多人嘅認同嘅。咁而喺投資界裏面呢，啲人亦都唔係話太過睇住佢嚟到去做投資嘅囉。咁係來自香港，你都睇輿論嘅話呢，係香港比較緊張呢個排名，因為佢排名一路都高嘛。咁所以政府間唔止每一年佢排名話第一、第二好，就攞出嚟係即係覺得自己自我感覺良好。但其實喺西方社會呢，佢唔會，譬如美國嘅排名係唔係最高㗎啦。但美國都唔會，傳媒唔會攞出嚟話自己佢升咗級好，跌咗級好，唔係咁緊張嘅咯。係喺香港比較緊張啲，所以多人比較認識呢個指數咯。 係即係如果跟住你咁解咧，就係話呢一個嘅指數咧，喺世界上佢個影響力唔係太大嘅啫，係咪啊？ 唔係太大嘅啫，即係就算我講實際投資，梗係唔會有咩影響力啦。因為其實即係你話唔同一啲信貸評級。信貸評級嗰啲咧，譬如話穆迪啊，即係嗰幾個三大評級機構評嗰啲咧，就真係影響到啲公司借貸嗰個利息噶嘛。咁即係主權評級啊咁樣。咁但係呢個其實係一個智庫做嘅嘢，咁反而係佢反映到嘅咧，就係嗰個智庫佢一啲即係政治嘅取態啊，即係點解會剔除咗香港今次？咁反而係即係睇到佢，譬如呢啲嘅智庫可能佢係一個右翼嘅智庫嚟嘅，咁佢嘅資金來源啦，又或者佢哋本身自己嘅支持者啊，或者佢想去 please 一啲即係係討好邊啲人啊，即係會有佢意識形態喺度咯。咁反而係反映到佢哋呢個智庫點樣去睇呢件事，多過話佢做咗呢件事之後對香港有啲咩影響咯。 即係其實無論係對於投資者嚟講，又或者係對於啲國際嘅評級機構嚟講，呢一個指數嘅影響力都係相當之有限嘅，係咪啊？ 係啦，係啦，嗱，佢直接嘅影響力相對有限嘅，但可能佢反映咗背後有啲人係對呢個致富有影響力嘅，咁嗰啲人咁樣睇香港嘅時候咧，咁即係亦都係反映咗可能即係嗰啲人可能會從第二啲途徑去投資好或者咩好間接咁，即係就唔係透過呢個指數去改變佢對香港嘅投資好或者點樣咯。 但係我哋又應該點睇咧？今次佢將香港同澳門啦剔出去排名，不過就將佢拼入咗去中國喎，咁而家嘅排名咧就係107位，但係點睇呢一個嘅信息咧？ 呢個信息咪即係都係即係其實你睇翻美國佢係即係比較右傾噶啦，保守噶啦，即係都係只係即係共和黨嗰個睇法，就係話其實都唔係淨係共和黨噶啦，民主黨都係噶啦，即係都係覺得香港一國兩制再唔係好似啱啱回歸嘅時候咁樣，咁所以佢會覺得係即係將即係香港睇成中國其中一個城市，澳門又係咁樣，所以就合併去睇咯。咁呢啲都反映翻佢哋一路過去嗰一兩年，即係當中美個關係越嚟越差嘅時候。咁跟住試過幾次攞中香港嘅議題嚟到好似炒做籌碼咁樣，咁即係反映美國對中國問題嘅一個態度，同埋喺香港問題覺得香港再係唔係一個即係獨立嘅經濟實體咁樣咯。 嗱，如果一開始亦都即係請教過你啦，究竟佢哋係用啲咩方法咧去計呢個排名表啦？咁你就話即係根據一啲譬如税項啊等等個條件咧就去 tick 啦。咁但係香港同澳門嗰個嘅譬如係税項啊或者其他嘅內容上面咧，明顯同中國嘅入邊嘅一啲嘅制度咧係有差異喎，咁所以如果而家將佢擺入去中國，係咪都喺個即係計量上面都係有一個唔公平嘅地方咧？ 係㗎，即係你如果係即係成個去睇嘅話，咁即係見咗嘅話，你好難加，即係我唔知佢點樣去平衡個比重啊。即係你話香港同內地另外一個城市比較嘅話，咁或者融資比較，咁啊同成個中國比，咁香港又會有呢個港元係同美元掛鈎嘅貨幣制度咁唔同，資金可以自由流，即係出入嘅同內地又唔同，咁所以你咁樣即係幾個咁唔同嘅經濟嘅制度擺埋一齊咧，其實都好難去平衡佢究竟即係。是反映緊啲乜嘢嘅咯？ 我哋睇到咧，特區政府發言人有一個嘅聲明啦，就係話基金會嘅決定咧既不合適，亦缺乏理據。這個決定咧，對於喺指數設立27年以嚟，其中25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嘅香港咧，並不公允嘅。咁我哋過去亦都睇到咧，特區政府都相當之重視呢個排名啦。咁有陣時講香港嘅經濟嘅情況嘅時候咧，亦都會屢屢咧用呢啲嘅指數咧去標示香港嘅經濟自由度啦。咁其實你覺得如果咁講嘅話，係咪即係香港政府過去都係傻咗咧？即係唔應該係咁樣做法咧？ 即係我諗佢係即係睇個結果咯。即係佢即係其實如果對自己有信心嘅話咧，就唔使太過介意係咪要攞獎啊、排名第一啊咁樣。即係自己知道自己做好咪得咯。即係好多經濟具體嘅數據，我哋個經濟增長好，我哋個出入口好，即係佢要睇稅率係咪即係簡單稅制啊。其實已經即係知道我哋係做得好就夠噶啦，就唔使要呢啲咁嘅排名去。即係錦上添花啊，或者係證明自己做得好嘅咯。咁我覺得其實之前佢哋咁做都冇必要嘅咯。即係變咗去到呢個位嘅時候，一路都咁重視佢嘅話，突然間人哋轉口風嘅話，唔再排名你啦，你就變咗企嘅話，即係唔知點樣講完 好 係 啊。明白，好唔該曬你，徐家健嘅，麻煩曬。 唔該你。 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成播报道，47名组织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控涉嫌干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总裁判官苏慧德宣布批准其中15人保释外出候审，其余32人不获准。副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就住准许15人保释的决定当庭提出复核，做法罕见，各被告因此需要即时还押，将会在48小时之内被带到高等法院处理律政司的上诉申请。而明报的报道提到，假如高等法院法官裁定律政司复核得席，各个被告就不可以再上诉至到终审法院，只是可以重新申请保释，先后是成报和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全国人大会议昨晚开记者会，公布今次会议10项议程，当中包括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全国政协两名副主席张庆黎和身兼港澳办主任的夏宝龙，昨晚亦都在政协礼堂接见港区政协委员。据了解，会上交代了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方案，包括计划在行政长官选委会新增第五个界别，议席增加到1500人，并且取消117个区议员的特首选委职位，立法会就增加到90席，部分由选委会选出，以及取消5个超级区议会议席等。港府发声明指，尊重中央在政治体制完善方面的主导权，并且会作出全面配合。星岛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有份領導的一項新研究發現，在敘利亞倉鼠的實驗研究當中，無論是實驗體被注射和抗體或者是疫苗，都不能夠完全預防鼻腔組織被新冠病毒感染。研究人員解釋，病毒對於鼻腔組織有超強的感染力，或者成為病毒逃過宿主體內和抗體發揮作用的机制，意味着患者即使接种疫苗之后，仍然或者有机会遭到第二次的感染。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疫情冲击幼稚园营运，教育局回复话收到8间幼稚园上学年停办通知，本学年就有3间，累计11间学校已经或者决定停办。至于下学年参加获政府资助的幼稚园教育计划情况，当局话接获大约760间幼稚园的申请，情况同今个学年相若。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 港鐵將會可以按照可加可減機制調整下年度的票價，實際幅度預料在今個月底公布，不能夠加價。至於車費八折優惠在月底結束之後，下個月的車費或者會率先增加。港鐵主席歐陽百權接受訪問的時候說，董事局將會討論會不會延續，但是強調這個不是恆常的措施。他又認為可加可減方程式透明度高，有減價空間，不涉及黑箱作業，港鐵和政府最快在明年檢討機制。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古物諮詢委員會下星期四開會，古蹟辦建議將三項一級歷史建築列為法定古蹟，包括有80年歷史的西營盤搬咸道官立小學，有122年歷史的舊大埔警署，以及有126年歷史的沙頭角山咀村協天宮。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香港選舉制度存在的漏洞和風險已經危及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情況到了非處理不可的地步。完善制度是確保香港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大公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說，今次兩會在愛國者治港立法問題上，不要說投反對票，就連討論都只能夠引用黨指定的語言。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等中共官員御用學者都扯出鄧小平的旗號，聲稱是鄧小平當年的救師，但是就吞食了鄧小平說的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的部分字眼，扭曲了愛國者為主體的應有之義和核心要義。蘋果日報評論。 文匯報的社評說，美國傳統基金會昨日公布最新的經濟自由度指數，橫橫地將香港和澳門剔出評級，聲稱兩地明顯由北京操控，只是一個政治操作，就令人質疑到基金會究竟是學術研究機構抑或是政治機構。國際投資者選擇投資地取決於當地的法治穩定和盈利機會，將香港剔除單獨排名根本傷不到香港，只會自損公信力。文匯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政府是硬銷應用程式安心出行，包括進入政府總部要使用安心出行，要求食肆張貼二維碼，而港鐵就成為最新的公然施壓對象。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表示，港鐵應該積極考慮使用安心出行。社論指，港鐵每日繁忙時間摩肩接踵，市民爭分奪秒的同時，怎樣能夠停下來利用手機掃描二維碼，實在是方天下之大謀。成報的社論。 這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有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香港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就比较车多，龙尾在中区警署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繁忙，龙尾彩虹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非常之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 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城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嚟咯！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 印度有叶培， 日本有陈美玲， 泰国有胡慧聪， 摩洛哥有谭维清， 北京有焦炳恒。三月七号开始，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021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今日开幕，议程包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民主派初选案，其中15名被告获法官批准保释，律政司提出复核。美国传统基金会最新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澳门被剔出排名。新西兰先后发生几次强烈地震，政府发出海啸警告及撤离命令。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咧九点钟之后嘅千禧年代啦。嗱，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想同大家继续讲一讲咧，有关于呢个新冠病毒嘅疫苗接种嘅问题啦。咁啊，寻日咧亦都同大家讨论过啦，主要就系涉及到一名63岁嘅男子咧嘅死亡个案嘅。佢喺死亡之前嘅两日咧就接种过呢个新冠嘅疫苗嘅。咁不过咧，根据专家委员会所讲啦，就系睇过佢嘅解剖之后咧，就认为咧佢嘅死亡咧就同接种疫苗咧冇一个直接嘅因果关系，咁不过系唔系可以百分百排除一个非直接嘅原因咧？咁啊，专家亦都话咧要再有更加多嘅资料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1，今次事件咧会唔会亦都再次系影响咗大家对于系接种疫苗嘅一啲嘅即系意愿咧？咁样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1同我哋倾倾嘅。咁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何柏良你好，早晨。 系早晨啊，陈燕平。 早晨吓，首先咧，不如想讲一讲咧一啲外国嘅死亡病例啦。嗱，之前咧亦都系有几个嘅事故咧系发生喺欧洲嘅。咁跟住咧，亦都最新睇到咧喺韩国嗰方面啊，亦都有新增嘅个案啦。主要就系南韩嗰方面咧，系再有3人啊系接种咗牛津阿斯利康嘅新冠疫苗之后咧就死亡。咁当中有2人咧就系有长期病患嘅，包括一位是患有心血管的疾病，另外一位就患有心肌梗塞和糖尿病这些疾病。想问这些个案其实怎样去看到我们现在接种疫苗的安全性，会不会是仍然是有一些疑问我们未能够解答到的 呢？疫苗安全性呢就是不是用这些个案来看的。其实呢大家要首先明白呢，我们去评估一个疫苗的安全，或者它接种之后呢是不是有一些异常情况发生呢，你不可以独立呢就看这些零星报告有死亡的情况。因为在世界各地呢就新冠肺炎疫那个感染造成的死亡已经是数以百万计。那个死亡的个案里面呢，因为感染了病毒之后死亡的个案呢，绝大部分呢是长者啦，就60岁以上的是接了好大部分。但疫苗的安全呢，我们接种了之后就要看它会不会有些即时的问题副作用发生。咁每日呢就其實喺香港好，喺世界各地好咁啦，咁都有一啲自然死亡嘅。咁呢啲自然死亡呢亦都係集中喺長者啦，特別有一啲好多長期病患嘅人士。咁所以如果當世界各地呢你開始重點幫呢啲長者，就包括呢有長期病患嘅人士接種咁啦，咁你就要分辨呢就接種咗之後出現呢啲死亡或者啲併發症啦，譬如有中風啊、心臟病發啊呢啲咁啊，就同冇接種嗰個時間比較，就可以係未開展計劃之前啦，或者開展咗計劃之後就未曾接受嗰個疫苗嘅人士。 大約發生呢啲事件個機率咧，就係唔係有一個明顯嘅轉變？咁我哋要咁樣去到睇咧，先可以咧知道咧嗰個疫苗咧係唔係有安全？咁如果有一啲零星嘅個案，就嗰個事發經過特別係有懷疑嘅，咁呢啲咧就要詳細去到做解剖啊，就經一啲專業人士去到分析嚟到評估。嗱，咁如果你睇翻咧，就喺英國同埋美國咧，咁以色列都係啦，咁佢哋嗰個接種進展咧係比較快嘅，咁暫時嚟講咧就睇唔到有任何呢啲收集翻嚟嘅資料顯示咧個疫苗有安全嘅問題。嗱，冇安全問題係我哋要點樣睇咧？特別喺英國同美國啊，咁佢哋好清楚，最優先接種嘅人咧係長者，你年紀最大啲就最優先。咁如果你譬如係80歲、90歲以上，呢啲係最優先。咁佢哋唔會話咧，你有長期病患、糖尿病、高心臟病咧，就唔幫你接種，因為嗰個風險同埋潛在好處咧，唔係咁樣睇嘅。你年紀越大咧，越多啲長期病患咧，你一旦感染咗新冠肺炎病毒咧，出事要入身做治療部啊，死亡嘅機率咧就越高。咁所以咧，佢喺英美呢啲地方咧，係重點幫呢啲人接種。咁佢哋亦都加埋有好嚴密嗰個安全嘅監察啦，咁喺英國同美國，咁佢哋已經係講緊超過1000萬呢啲嘅長者咧係接種咗，咁咧就係1000萬人喎，唔係一個小數目喎，講緊係70歲以上嘅長者喎，完全冇觀察到安全嘅問題。如果你喺統計學上邊咧，佢嗰個疫苗係唔安全，包括直接引致死亡或者係間接如果係會發生令佢原本嘅長期病患惡化而出問題咁啊。你接種1000萬以上呢啲長者咧，喺嗰個觀察上邊一定睇到。咁但係英國、美國咧，冇呢啲問題。應該同美國咧，佢哋公共衞生啊、醫療系統咧，都係相當之健全嘅。咁唔會話發生喺一啲落後地方就出咗事唔知道嘅情況咯。所以我覺得就香港呢個63歲接種咗之後死亡嘅事件咧，其實都幾清楚咧，就證據確鑿咧，係同嗰個疫苗咧係冇關係。 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返呢，即係世界各地呢去處理呢啲死亡個案之後嗰個嘅公佈呢，譬如啦如果根據最近嘅一啲嘅消息啦，就係日本呢有一個60幾歲嘅女醫護呢，喺上個月26號接種BioNTech疫苗之後呢，就3月1號呢就死亡，咁死因呢就被認為係蜘蛛膜下腔出血，咁日本當局就話唔能夠確定佢嘅死因呢係唔係同接種疫苗有關。咁另外呢，我哋睇返在葡萄牙啦，有一宗嘅個案咧，亦都係因為41歲嘅醫護人員啦，亦都係咧話接種疫苗之後嘅2日咧就突然死去。咁發表個驗屍結果咧，就話即係冇發現咧佢嘅死亡同所接種嘅疫苗存在因果關係嘅證據，但係就以司法保密為理由咧，就係冇提供到佢嘅死因嘅。咁挪威嗰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個案啦。咁不過依個就 WHO 世界衛生組織就有評估，是說沒有發現年老虛弱的人士出現任何出乎預期意外的發生的死亡個案的增加的。但是如果我們看回剛才的一些例子，會不會是各個國家在處理疫苗所引發事故的透明度或者交代程度上，應該要有更加大的一些資料的披露，以及 WHO 世衛組織是否應該要這方面是有多啲嘅跟進 咧？其實你講得啱嘅，咁但係咧就關於呢啲疫苗接種嘅資訊發放啦，咁世界各地咧而家確實嗰個處理手法咧係好唔同嘅。咁佢呢啲就算係不明原因嘅死亡個案咁啦，咁其實你冇接種疫苗嘅情況下邊咧，就每日都有發生嘅。你就算香港咧，就所有年齡嘅成年人啦，咁都零星會有一啲咧係原因不明，就突然之間發生嘅死亡，咁裏面大部分咧就經過轉介去死因研究庭或者係做個詳細研究之後咧，咁有部分揾到原因，亦都有部分係揾唔到原因。咁所以如果你當好大批大批嘅市民咧去到接種嘅時候咧，就因為呢啲自然嘅原因而發生嘅死亡，譬如頭先你所提到喺日本就蜘蛛網嗰個下出血而引致死亡咁啊，咁呢啲其實喺香港世界各地都係有嘅，咁所以咧就要去處理呢啲事件咧，其實就你提高個透明度同埋多啲向 市民大眾咧就披露翻，你未曾開始接種疫苗咧，就各個呢啲即係各式各樣呢啲死亡嘅原因嗰、那個背景嘅數據啦。咁你就可以有一啲實在啲嘅數字咧，俾市民睇到咧。接種咗之後咧，就嗰個發病機率咧，就同未曾接種嘅時候咧係冇分別。咁嗱，喺美國、英國咧，佢嘅透明度係比較高嘅。咁大約統計出嚟嗰個數字咧，咁譬如美國咁啊，咁佢哋就而家係講緊有4000多萬人咧，起碼接種咗一劑啊。咁佢喺接種疫苗之後咧，短短時間之內咧，咁大約有1100人左右咧係死亡嘅。嗱，咁呢度可以計到出嚟咧，就有一個比例啦。咁佢呢個比例咧，就同佢喺翻美國就未曾接種，或者係同期間未接受到嗰個接種嘅時候嘅機率，基本上係冇分別。咁甚至乎咧，呢、這個百分比你計出嚟啊，咁係0.0015% 咁啊。咁比起佢未開始接種嘅時候咧，就仲要低。咁所以嗰個數字，如果你係公布得多啲，特別嗰個背景嘅死亡率咧，分年齡層咁樣去公布咁啊，咁你市民咧就會更加有信心咯。咁同埋你香港你睇翻有一啲資訊嘅發放，其實透明度都唔夠。咁你譬如就算香港而家接種緊有兩隻嘅疫苗係獲推薦啦，咁就分別科興同埋咧就德國或者係美國 嗰邊伏必泰， BioNTech用緊生產嗰個疫苗咁啊。咁佢關於咧就喺乜嘢人士裏面係合適使用嗰、那個嘅安排咧，就個說明咧就唔清楚，咁亦都冇充分考慮到咧嗰、那個兩個藥物咧佢自己已經有嘅數據咧，同埋個藥物標籤裏面嗰啲嘅資訊。咁你譬如以科興嗰個疫苗為例咁啊，咁科興疫苗本身咧就一個傳統嘅技術，就面部治療。咁技術個平台咧，同我哋用緊喺面部流感疫苗咧，基本上係一樣。咁佢會引致一啲嘅反應，接種之後嘅反應喺接種嗰個膊頭肌肉嗰啲痛啊、紅腫呢啲問題咧。大致上同過往咧就接種尿布流感疫苗咧係冇分別嘅，咁但係因為咧佢喺60歲以上嘅人士同埋咧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喺一個系統有系統嘅三期臨床研究裏面咧，就嗰個公布咗嘅數字咧係唔足夠同埋好少，咁所以咧你喺內地咧其實佢好清楚，就內地係兩步走嘅方法去到接種，咁第一步咧佢基本上係講明。60歲以上咧，佢不建議種啦，唔係因為佢唔安全，而係因為咧佢未有呢方面嘅數據。咁同樣咧，任何年齡嘅成年人咧，如果係有一啲長期病患咧，佢都係唔鼓勵喺第一步裏邊咧就安排接種。咁呢個好清楚，亦都係嗰個科興說明書嘅安排。咁但係香港咧，就因為我哋嗰個疫情有啲唔同，所以就冇嚴格跟到科興呢個說明書嗰個要求，咁所以你就顯分咧喺市民去想打科興嘅時候咧，有各式各樣呢啲資訊混亂嘅情況，咁呢個我覺得政府要諗下點去處理咯。 但係呢度會唔會係有一個唔理想咧？如果根據你咁講咧，因為而家連 BioNTech 嗰只疫苗咧都會嚟到香港啦，咁係咪應該要做一個分流咧？就係、是、譬如係一啲年長人士嘅。有長期病患嘅就應該要打 BioNTech 嗰隻疫苗，係咪應該要咁樣分流法咧？ 如果你跟翻現有嘅數據同埋嗰個藥物標籤啊，你嚴格嚟跟咧，你應該咁樣做。因為你如果係 BioNTech 嗰個疫苗咧，你喺世界各地嘅，淨係睇三個國家，就美國、英國同以色列咁啊。咁嗰個接種嘅長者年齡啊，有長期病患接種咗嘅人士。出嚟呢啲現實世界個安全數據已經係好龐大，係講緊超過1000萬人嘅喺實際使用嗰個嘅數據。咁整體嚟講咧係好安全。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我哋係跟已經知道嘅數據嚟到做咧，你咁樣兩個疫苗咧有一個明確嘅建議嚟到分流咧，咁就唔會產生嗰個資訊嘅混亂。因為你而家好多市民其實分唔開咧。就嗰兩隻疫苗咧，佢個資訊係有唔同咁，即係你去譬如有85歲以上嘅人士去一啲接種中心接種科興疫苗咁啊，咁佢去到咧就其實你85歲，佢要去登記啊，要去外出就去啲社區中心接種咁啊，咁唔係一件輕而易舉嘅事嚟嘅，咁佢去到先發覺咧就原來 就被自己係有機會被拒絕嘅。咁其實你85歲以上咧，就喺乜嘢情況下邊唔適合接種科興咧？這個可能你唔同醫生亦都會有唔同嘅睇法，因為相關政府網頁個資訊同埋嗰個專家小組出嗰個說明係唔清楚。 嗯，係。嗱，我哋嘅電話號碼18723一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同睇法嘅。不過何柏良都想請教，如果根據咧呢兩日專家或者係各方面嘅說法啦，就係、是似乎咧有陣時有啲公眾有感覺啊，將究竟係咪適合接種疫苗嘅身體狀況嘅評估嘅責任咧，就好似推翻落去嗰個嘅人士自己嘅身上。咁佢哋會覺得喂，咁我究竟我用啲乜嘢去評估我係咪真係適合咧去接種疫苗咧？咁樣你覺得呢個狀況理唔理想咧？係咪應該要增加係醫生評估嘅呢一欄咧？ 我呢個要改善嘅，但係呢個問題之所以發生咧，就嗰、那個因素咧就係、是、兩隻疫苗咧，科興同埋斯隆特嗰兩個疫苗啦。咁佢關於長者同埋有長期病患咧，大家有嘅證據是好唔同啊！咁所以咧，你將兩樣嘢混為一談咧，就衍生呢個問題。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嘅根源。如果你分流咗咧，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嗱，咁你有一啲長者，佢本身咧就有一啲健康問題咁啊，咁確實有一小部分人就佢可能需要咧就有個諮詢嘅。咁呢個諮詢咧就最比較理想係醫生去做啦。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唔係咁複雜嘅情況，咁你可能臨床嘅劑師咧，亦都可以係做到嘅。嗱，大部分嘅長者接種或者一般市民接種咧，唔需要做呢個諮詢。咁但係如果有少部分嘅老人家有呢個需要咧，我覺得政府咧就應該有一個安排，就俾呢啲人士咧就去單獨就見醫生或者臨床嘅劑師咧做一個呢啲嘅諮詢啦。咁當然如果你係現時嚟講，你可以俾錢去私家醫生裏面做啊。咁但係大部分啲老人家、基層嘅市民咧，佢係俾唔起錢嘅。咁所以咧政府如果佢有一個意見係提出，就接種科興疫苗呢啲嘅長期病患啊、長者嘅人士咧，係唔嚴格跟嗰個藥物標籤嚟到做咧，佢應該安排咧有一啲嘅診所咧，即係少量呢啲嘅服務咧，係免費俾呢類別嘅市民咧做嗰個健康嘅諮詢。 好啊，唔該曬你，何柏良醫生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嘅總監嚟嘅。聽咗何柏良嘅解釋咧，你覺得即係你打疫苗之前啊，會唔會都去詳細地去講一講咧自己嗰個身體狀況，俾中心嘅人員聽，然之後先至去做接種咧？電話號碼18723一，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一下你嘅經驗或者係睇法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早上九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李克强表示，过去一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交出一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入史冊的答卷。他說，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型肺炎疫情、世界經濟深度衰退等多重衝擊，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頑強拼搏，疫情防控取得重大的戰略成果，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在艱辛的抗疫歷程中會持續努力不斷鞏固防控成果。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开幕，中央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于6%以上。总理李克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预期目标设定在6%以上，

28,388.跌541点。港金现价报15,68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47美元，卖出1,69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上桥位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兆湾仔支路嘅龙尾分别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分别去到江西街。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路面方面，中环湾仔绕道的北角入口就还是多车少少的，而中环湾仔绕道的中环入口去湾仔北方向龙尾就在顺德中心附近。九龙区方面，旺角的唐美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那段就交通有少少挤塞的。龙翔道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至到虎山道那段就还是多车。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仍然是繁忙的，由沥源村一路去到马场段都还是行车比较缓慢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安心出行很多地方用到， 电话旁边就有陈女士。 交通工具就是的士有，为什么不在地铁每一个车厢那里被人夺呢？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致力就推动他们用这个安心出行，但会不会阻碍了乘客的出入？如果等这个车门繁忙时间，可能会影响运作和有些混乱。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今日开幕，议程包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民主派初选案，其中15名被告获法官批准保释，律政司提出复核。美国传统基金会最新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澳门被剔出排名。新西兰先后发生几次强烈地震，政府发出海啸警告及撤离命令。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九点半新闻之后啦，继续翻嚟咧千禧年代啦。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872311。刚才就同何柏良医生啊讲到咧疫苗接种嘅问题嘅，你又有啲乜嘢嘅意见同睇法呢？电话旁边有位听众何小姐，何小姐你好。 系啊，早晨啊，主持 你好。 咁就我觉得接唔接种啊，或者有冇信心接种咧，都系一个个人选择啦。咁但我睇完报道咧，好话好多空档咧，话冇人 book 啦。咁政府不如考虑下咧，系开放俾其他嘅年龄组群啦。咁即系够六十岁嗰啲，佢唔考虑。咁我但系我未够六十岁嗰啲咧，我都系等紧噶嘛。咁不如唔好嘥咁多时间，即系开放些少俾即系低过六十岁以下嗰啲咯。 但系几日嘅状况又可能未必作准，即系话唔定会唔会系几日之后咧，大家发觉啊，关于相关个案嘅资料咧有待多少少嘅时候，佢哋嘅接种意欲又会再高啲，咁又唔够分噶咯。因为似乎即系政府嘅谂法就系要帮一啲嘅优先群组啦，特别系即系年长人士啦，做咗一个防护先啊嘛。 係咁，但係即係其實我都係一個俾政府嘅考慮啫。因為如果唔係咧，其實嘥咗啲時間，有好多空檔嘅，你咪 open 啲咯。如果係佢哋後面個數目加翻嘅，咪又係俾翻佢哋優先咯。如果係有空檔嘅，就俾嗰啲未夠60歲嗰啲去蝕位咯。 嗯，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啊，何小姐嘅。跟住咧，我哋有另一位嘅聽眾啊，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好，早晨，早晨， 早晨你 好，有咩睇法？ 我系听日就会去打针，打嗰啲疫苗嘅。 系。 咁本身咧，我就系叫有心脏病啦，吓、我就2017年去做嘅。 系。 咁因为我孭紧架机，我唔识叫做乜嘢。 心脏起搏器。 吓、 系，即系装嗰啲起搏器嘅之类嘅机器， 系 咪？ 系啊，咁样， 系 咁样，你话我可唔可以去打咧？我系听日就要打噶咯噃。 你我想问你系约咗去社区中心啊，定系约咗去私家医生嗰度打？ 社区中心，社区中心。 哦，咁咁嘅情况，我谂你要同接种之前咧，要同嗰度嘅工作人员讲清楚、 哦。 即係佢哋都要問清楚你嘅身體狀況，然之後先至可以睇下你究竟啱唔啱打嘅喎。同埋你可能你會唔會都攞埋曬你自己啲病歷過去俾佢哋睇下？ 冇，我啲病歷喺曬醫院噶嘛。 哦，即係你冇一啲嘅出院紙啊等等嗰啲。 冇噶，冇噶。 明白，明白。 復診咧，幾三有時兩三個月，有時三幾四個月就去復診一次，咁啊睇就復診期就去復。梗係驗小便啊、抽血啦、各樣咁樣咯，冇事係咪啊？ 即係主要都係翻翻去公立醫院嗰度復診嘅。 係啦。 嚇、啊，咁你就有啲憂慮，到底你嘅情況可唔可以打咁樣？ 其實我就冇咩大憂慮嘅，因為咧，咁我聽到都係心臟病，我事實自己係幾年前係有，咁啊做咗個咩嗰個起搏器之後咧，咁就應該。大事就應該就冇，但係咧，我日日我都去晨運嘅。 明白，都鍛鍊身體。不過何女士，即係無論點都好啦，都我諗你去打嘅時候咧，都真係要同嗰個中心嘅醫護咧講得清楚啊，到底你嗰個病歷係點咧，先至即係佢哋係專業人員啦，先至應該可以俾到一啲嘅建議你哋。好多謝曬你何女士，傾到呢一度啊嚇，多謝你，唔該曬 嚇。 係嗱，跟住咧，不如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另外一位嘅專業人士啦。是家庭医生林永和，林永和你好， 是早晨大家，是 林永和，我想大家都相当之关注，究竟有些什么长期病患才不适合打疫苗呢？譬如好像刚才我们那位听众何女士个案，她说有心脏的问题，装过起搏器啊，这样那应该怎样处理呢？其实 大部分长期病患者呢，因为她感染了冠状病毒之后呢，那个病情呢比較嚴重啲啦，死亡率會高啲啦，所以我哋就即係都建議佢哋咧，如果係穩定情況咧，就係、盡快同埋希望多啲人接種嘅嚇。咁、至於點樣叫穩定咧？咁其實就即係如果你話平時可能睇開醫生或者專科醫生有跟進咧，即係就可以問清楚佢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未夠期啊，或者變咗你就要靠自己嘅話咧。咁就即係你都留意翻自己身體狀況咯。即係如果你話近來有啲唔尋常嘅唔舒服啊，例如氣促啊、心跳亂咗啊，或者係心口翳悶啊，或者腳腫啊，或者總之就唔精神啦、啊。咁最好咧，即係你打之前咧，就即係去揾醫生睇睇啦。無論係政府約期或者約早啲，其實好多時都可以即日約嘅。又或者你有一個相熟嘅家庭醫生咧，即係你問咗佢先。好似頭先嗰位女士咧，咁其實起搏器咧就其實如果係一路裝。其實個情況穩定咧，即使用緊薄血丸啊，或者即係都試過好似好嚴重嘅，咁其實而家係穩定咗好一段時間，例如超過半年咧，咁其實大部分情況咧都可以話好安心去接種嘅。 不過他們在接種之前都應該要徵詢回醫生的意見，是但是我也想問，譬如你們私家醫生在診所幫人打的時候，你們有沒有充裕的時間去了解那位人士的病歷？ 咁我哋都盡量係即係，如果你話相熟病人睇翻咧，咁就其實因為都有長期嘅一啲記錄啦，咁同埋大家都有個信任啦嚇，咁所以睇嗰陣時，咁我哋當然都睇翻問翻佢即係近來個情況啦。如果喺屋企有量血壓啦、有驗糖啊，咁我哋可以清楚啲啦。又或者即時咧，咁我哋睇翻佢今日個狀況啊，即係做一啲檢查啊，咁都係幾分鐘嘅時間啫，咁都可以即係。比較準確啲、安全啲咧，究竟適唔適合接種啦？ 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一向可能即係唔係睇開嘅咧，咁我哋就要花多啲時間啦。咁甚至乎咧，我哋可以睇依件通過記錄啦，例如頭先嗰位女士嘅，咁可能我哋希望如果用到依件通過計劃咧，就睇翻曬佢即係食嘅藥啊，近來啲驗血報告啊，咁希望可以準確啲話俾佢聽。譬如如果真係有啲情況，我哋即係話唔係好穩定嘅，唔係好放心嘅情況咧，咁其實都同佢講翻，或者就算暫時唔接種咧。就總之之後我們，我哋搞清楚個問題咧，其實多數情況咧都可以接種嘅。 嗯，但係會唔會出現一啲情況咧？可能係個病人唔知點樣同你哋表達佢自己嘅身體狀況啊？即係佢嗱，如果你譬如入到去醫健通睇，又或者佢本身係你嘅病人嘅，咁有病歷睇到，咁應該就會好啲啦。咁但係真係可能有其他嘅人士，佢可能未必有一個醫健通嘅一啲嘅記錄啦，又或者你問到佢啊，你血壓有冇高啊？佢話俾你聽，我不嬲都冇量過噃，我唔知喎，咁樣等等咁樣。咁點樣去到判斷咧？你哋作為醫生？ 嗱，唔緊要嘅，即係其實平時都經常有咁嘅情況，好多獨居長者啊，或者有啲情況，大家可能忙咧，唔係好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咁我哋嚟到就即係原則上即係唔肯定嘅嘢，我哋咪唔好做咯。 係 咁、如果譬如你話唔穩定啊，或者係即係佢或者近來冇驗嘅，咁基本上我哋問證。或者檢查即時做到嘅，或者篤手指可以有啲記錄啊咁樣，或者一兩日有一啲同佢傾下做唔做一啲驗血啊化驗啊。咁如果你話唔係話聽日打嘅，或者下一兩個禮拜先打咧，咁其實都可以話有啲時間咧，我哋可以即係評估翻啦。咁至於你話已經約咗係今日嚟打嘅，咁但係問到佢咧唔知頭唔知路嘅。咁我哋可能真係以安全為上咧，同佢討論翻啦。咁可能真係或者係暫時唔好打住啦。咁而喺私家醫生個情況就因為我哋預約就彈性少少啦。咁所以都譬如可能約翻佢哋聽日嚟打都得嘅，或者下個禮拜即係如果你個情況我哋知道問清楚個專科醫生你個情況許可嘅先至打。咁我哋就有個彈性喺度咯。 你自己有冇試過呢啲情況啊？即係嚟到就發覺似乎可能佢唔即刻打會比較好啲，再評估好啲。有冇試過？ 都有試過嘅，但係就即係因為都係相熟病人咧，好多其實我哋即係預約嗰陣時咧，都希望佢問清楚啦，譬如可能姑娘問清楚佢，即係你有冇睇過章程啊，或者近來身體點啊咁咯。咁但係如果有啲新嘅病人，例如咧，譬如有啲七十歲嘅即係以上嘅我自己相熟嘅病人，但係佢就帶兩個，一個工人，一個家人，咁兩個就真係未睇過我啦。咁但係佢哋係要跟埋先至可以接種噶嘛。咁嗰啲咧就係、是、一啲新症咧，咁我就要問得比較詳細啲。咁其中都有試過有一個根本佢度到啲血壓比較高，見佢近來個狀況咧，好似話肥咗十磅咁樣呢幾個月，咁我哋都唔掌握佢，譬如會唔會有糖尿啊，或者有啲其他病咧，咁我就建議佢去驗咗身先咯。咁啊變咗佢有啲唔開心啦，因為本來就係跟個名額可以打針咁樣嚇。 我哋有啲聽眾咧打嚟都問好多個健康問題，譬如有啲聽眾就問：喂，我曾經患癌嘅，我係咪仲適合去打呢隻疫苗啊？等等咧，你覺得咧，其實而家當局發放俾你哋嘅注射疫苗嘅指引咧，夠唔夠啊？喺公眾嘅宣傳或者喺即係醫生層面嘅資訊掌握上面咧，有冇需要俾多啲嘢你哋咧？ 其實當然有清楚啲嘅客觀啲嘅指引或者等我哋參考，當然好啲啦。不過我哋都明白呢個疫苗係新嘅，整體個情況好緊急咁去使用啦。譬如你睇翻藥廠嘅說明書都有些少係唔係話好清楚嘅嚇，咁亦都我哋即係急住咁樣去開展個計劃咧，就即係要平衡翻個安全性啦。咁我哋都其實同有關方面其實都討論過嘅，咁但係因為一啲好整體嘅，譬如你話啊，糖尿病就應唔應該打，或者幾多個血糖指數就唔好打，或者血壓高就幾多就，因為真係每個人個身體狀況唔係好同咧。咁我哋都希望有啲即係大原則嘅，例如譬如癌症病人，譬如外國都有啲指引就話，其實即使你接受治療咧，你如果係個白血球啊或者情況穩定咧，都可以接種疫苗嘅嚇。咁另外譬如話洗腎啊、換腎啊，或者一啲免疫系統嘅疾病咧，其實係某一啲藥咧，我哋要褪一褪嘅啫，大部分都可以接種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你可以話大原則，我希望有關當局咧可以俾多少少啦。咁但係仔細嘅評估咧，都係希望大家盡本分啦。譬如市民如果有啲唔清楚嘅，咁我哋就希望係預約。就之前打針呢段時間咧，希望搞清楚先。咁醫生就如果見到病人就問清楚先至好接種咯。 好啊，唔該曬你，林永和解釋嚇，多謝曬嚇。跟住我哋有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村上写弃猫，亦都写人的流离。他父亲叫做村上千秋，从细个就被逼成为养子，年轻的时候又因为二次大战从僧侣被逼成了军人，完全不由自主。日本当时处于集体无意识的军国狂热状态，他感受到父亲好像异乡人一样咁反省着杀人的行为。父亲的身影在村上笔下越来越浓烈，人生有着无尽的荒谬，但也有超越悲喜的一瞬。 弃猫始于伤势，终于受于启齿的忏悔之情，日常随处可见的光景，是村上脑中浮现的对父亲最鲜明的记忆。历史并未过去，厮杀了好长时间之后，村上决定写他的父亲和二人的关系。从弃猫切入，村上写下了父亲的点点滴滴，从父子关系亦牵涉村上到文学根源。他说历史并不是过去的事情，他会在意识的内侧或者无意识的内侧，它成为有温度有生命的血液，不容分说地流向下一个世代。 个人和体制，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罪与佛，是村上春树生命当中不能够承受的难题，亦都是他作品里面的卡夫卡式或者是杜斯妥雅夫斯基式的无穷回旋。 弃猫原刊载于文艺春秋月刊2019年6月号，2019年底准备出版单行本的时候，村上春树特别指名委托台湾插画家高贤为全书绘制插画。高贤1996年出生，是年轻一代的插画家，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曾经在冲绳集油画，目前主要在台湾和日本从事插画和漫画的创作。村上表示，插画家高贤的画风令我感动，于是决定全部交给他处理。他的画作有一种令我怀念的不可思议的感觉。 24岁深受村上影响的高贤说，接到这个工作讯息，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惊吓，因为他做梦都没想过的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最后咧，剩翻呢个时间咧，都同大家讲讲一个，亦都系由疫情所影响嘅经济嘅问题啊，就系咧有跨境嘅货柜车司机就话咧，内地嘅口岸办咧就以佢哋连续多次啊系运送空货柜出入境为理由啦，而咧罚佢哋停工60日嘅，涉及咧系超过成20名司机嘅。咁究竟个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货柜运输业职工总会嘅主席陈迪寿啊，陈迪寿你好。 你好啊， 系嗱，想问问啊，究竟个情况系点咧？即系佢哋运个空货柜入去，其实个目的系点样噶？ 其实就呢个行业咧，叫做跨境渡柜，其实好多年噶啦，即系不嬲都有噶。咁佢就系将一只货柜咧，即系一只空嘅货柜咧，运上去内地，咁啊或者咧，可能喺内地咧运一只空嘅货柜咧，就落翻嚟香港，即系有呢一种业务咧，其实十几廿年好耐噶啦，其实就。 嗯，即系 叫做渡柜， 系即系将啲吉柜咧互相运上去两地啦。个原因系咪因为如果唔咁样运上去，就唔会有足够嘅货柜将啲货品运送两地咧？ 系啦，冇错啦，因为船公司咧，即系佢唔会摆喺自己度嘅啲货柜，即系佢其实遍布好多港口啦。其实佢可能呢度摆1000只，嗰度摆1000只，咁如果嗰度唔够啦，咁啊涉及可能就系喺第二啲口岸嗰度去渡翻过去。另外一邊咁嗰邊啊，可能嗰個供應啊大啲，咁啊有呢一種即係呢一種情況啦，即係呢個渡櫃啦。 嗯，但係如果你話咧，你哋呢個行業都存在咗好耐啦，咁其實照道理，內地當局應該係知噶。 其實知噶，喺初佢傾呢一個多車即係多次空車往返呢個議題入邊咧，即係嗱，你話空車上空車落呢種咧，你話要禁咧 ，OK 冇問題。 即係直情係冇櫃嗰只， 冇櫃嗰只空車上空車落， 乜都冇嘅。 而家就係講緊 貨車。 嗱，而家又講緊攞住吉櫃嘅呢啲嘅道櫃嚇。 係啦，但係佢亦都係被納入去多次空車往返呢一個啊嘛。但係我哋已經喺會上已經反映過好多次嘅，有道櫃呢一種業務嘅，佢哋係聽到嘅。咁但係咧，奈何去執行嗰陣時咧，佢就停埋呢一班，即係其實呢一班係唔停。但係其實呢一班咧，佢一路以嚟喺疫情至今咧，佢哋都守法守規，即係你定啲咩措施啊，佢係做足。但係奈何你就以一個多次空車往返為由咧，就停咗佢哋。一停唔係少喎，一停六十日佢係冇收入噶，因為我哋呢一行，你開工咪有錢咯，你唔開工咪冇錢咯，所以其實我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理嘅。咁呢一單事件咧，我哋就申訴過。咁工友亦都申訴過，但係申訴完之後咧，佢翻嚟嗰個 feedback 咧，其實都係就不符合呢個道櫃邏輯，因為佢哋其實誤解咗道櫃係單向嘅，其實就唔係嘅，係有上有落嘅。 係呢、這個措施實行咗幾耐啊？ 呢、這個措施喺我最初接到嘅個案求助就1月15號，咁佢個工友講咧就1月13號就開始收到信息話停。咁當初係停咧，停30天嘅，咁但係後期咧，佢哋上翻粵康碼再睇下咧，就停咗60天嘅。所以即係呢個咧，就其實喺呢個工種入面咧，大概有百幾位啦，即係呢啲司機啦。咁向我哋工會求助，我哋收集咗個名單就24個。咁我哋亦都將個名單啊，亦都將嗰啲我哋調查過嘅資料啊，即係嗰啲櫃號每一轉咧都唔同嘅，都俾曬佢哋。咁但係申訴完之後咧，個答案，即系都系咁样啊，不符合道櫃逻辑。 系嗱、除咗生计之外咧，呢一个嘅做法咧，会唔会对于货物嘅运输物流啊构成影响咧？会唔会系有机会系唔够贵去载啲嘢往返两地咧？ 呢、這个当然会出现啦，因为其实道櫃有好多种嘅，即系佢道吉櫃啦，亦都有道吉嘅雪櫃，即系吉嘅空车。咁、因为有啲雪櫃嗰啲仓期比较短啊，得2日。咁佢哋有啲嘢要雪噶嘛，咁亦都需要呢一種櫃咧去雪住啊嘛，要過櫃啊嘛，咁有呢啲情況啊。 唔夠櫃呢樣嘢而家係發生緊未啊？即係影響個貨物運輸已經發生緊未噶？ 嗱，客户咧就會周圍走嘅，即係你唔夠櫃咧，佢就去第二啲港口嘅，即係有呢一種嘅流失咯。咁但係第一班辛苦咗嘅就係呢一班司機啦，即係無辜地啊，咁啊俾人停咗嚇，又冇收入嚇、有啲又仔仔老婆亂，我哋睇到啲個案真係其實都幾陰功嘅。 咁而家都係要靠特區政府同內地部門溝通嘅啫喎。 係啦，嗱呢度咧，即係想講講運輸署咧，即係其實夾喺中間嘅。咁但係我哋一定要透過運輸署向口岸辦去申訴翻。咁但係運輸署其實普通處啫嘛，點可以同地方官去？即地方官堅持嘅，即佢就算唔合理都好，佢都要堅持嘅。咁運輸署就夾喺中間，所以其實呢一度咧，好希望除咗運輸署，其實其他嗰啲政府部門咧，其實佢哋都應該唔應該翹埋手，即大家應該幫下手先啱。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陳迪手同我哋解釋咗咧個狀況。咁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到此為止，下個星期繼續有千禧年代。